除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。终有一天你会感悟，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太多的东西，只要真诚地爱着，健康地活着，本身就是一种富有。 品味1033，城市震撼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7月10日，星期一。首先来关注国内资讯。人民网消息，湖南省政府8日通报，截至到7月6日，近日持续强降雨过程，造成湖南全省14个市州1217.4万人受灾，4.66万间房屋倒塌。深圳实验成汉学校903班组织谢师宴，每位学生要交1200元。校方回应，这是学生家长自发行为，学校不知情。找头家长称，谢师宴以自愿为主，不会强制参加。网传郑州大妈烈士园林旁边跳广场舞，引起了热议。郑州烈士园林回应称，已贴出公告，为维护陵园的庄严肃穆，即日起禁止在陵园的周围进行广场舞等娱乐活动。8日凌晨，由美国西雅图飞往北京的 DL129 次航班的驾驶室遭歹徒的袭击，中国游客侯爽挺身而出，和机组人员一起同歹徒搏斗，最终歹徒被制服，侯爽受轻伤但无大碍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清风袭来，树叶摇曳的灵光里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。时针游移，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。在夏天，我穿过大街小巷，车水马龙。在夏天，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。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多得心疼，但只有沉浸在旋律中，才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，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，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，拍拍我的肩，我就会听你的安排。摇摇摆摆的花呀，它也需要你的抚慰，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。我想问问他知道吗我的心怀，

只想去流浪。我相信过去的月亮本来是两个爱上，我想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一样。你不一样，你不想他们为爱而疯狂，你不一样，你让我胡思乱想。你不一样，你倔强，想你的话你不讲，你的问题一步步让我心慌，害怕我那都能渴望被你揭穿。 处。月深知星星探出眼目，人能仰望就是幸福。谁懂得追寻的孤独，爱始终要描述，我始终一步一步忘了归途。我不停不停不停的忘了忘了结束，你知道不？昨天太多伤心刻骨，我爱你的都是盲目。不断不断泄露，太过太过太过，想把你留住。看不到爱情的归宿，心永远不会平静，不会满足。 情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一，农历6月17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23度，明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36度。廊坊明天晴，最高气温37度。首都北京明天是多云，最高气温36度。临近的天津明天是晴，最高气温37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周二，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会是4和9。

品味一人风范，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7月10日星期一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八日宣布，未来一年我国长征火箭将向全社会提供搭载服务，涵盖太阳同步轨道、地球同步轨道、近地轨道等不同需求。人民网消息，在八月晚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，厦门鼓浪屿成功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，成为中国第52处世界遗产。中新网消息，八日，近1000名香港市民参观了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海军辽宁舰，有市民上舰后激动落泪。当日，香港市民们参观了舰机和其他设施，还跟官兵们合影留念。28日，邹市民首场拳王卫冕战将在上海打响，挑战者日本拳手木村翔叫嚣要在中国本土击败邹市民。邹市民对此回应，对手不好对付，但自己绝不会让国人失望。这里是新闻九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不得轻狂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绕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

跟我来。 爱不用刻意安排，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，享受现在，别开怀就怕受伤害。许多奇迹我们相信才会存在， 许多能量不离离去去不痛快，感情陌生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， 相爱一分一秒都没到泪水掉下来，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，只有你勇敢跟我来。爱不用刻意安排，就会很愉快， 享受现在， 别开怀就怕受伤害，许多奇迹我们相信才会存在， 此刻能要爱能离离去去不痛快，感情多深只有这 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，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？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，对着你把心来挖，让你看

幸福能量，听过去比未来都狠得更毒，消失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们都来听啊。 是一些